您继续关注 FM 九八六。 哟，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人生是一段漫长旅途，有人回忆，有人回溯。如果读书与我们同路，再深的夜也不会孤独。光临读书俱乐部，聆听心底的倾诉，感受智慧的温度。 读书俱乐部， 英雄者就黎明于水火，论三国手游，当有史诗之战场，激变之智谋，无双之动作，握百万雄兵，战天下群雄，即时操控三国动作手游，义薄云天关云长。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意涵。这次能够成为九音代言人真的非常开心。九音游戏里面不管从画面、操作、打斗特技，还有轻功飞起来的感觉都超级棒的，而且游戏里面的门派也都是大家所熟悉的，相信大家一定会和我一样喜欢上这款游戏。九音手游今日正式上线，和我一起闯荡江湖吧。九音真经，这是你的江湖。 一会儿我兄弟来到，你去不了都得走。 兄弟，谁没几百个兄弟啊？ 激爽国战，痛快 PK， 平民国战动作手游，天子越敢轻点到。 就凭你们那几个人啊， 兄弟们，有事啊！ 激爽国战，痛快 PK， 平民国战动作手游，天子 阶段挺低量。 这是我渴望已久的战斗。这是我要的痛快爆发，这是我的自由无限。你准备好了吗？和我一起为所欲为。 无限制全球动作手游《太极熊猫二》， 蜗牛为梦想而生。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读书俱乐部，我是红九。这个时间呢，请到中国书店书出版社的副社长启航启社，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幽默类的图书。启社你好。 哎，红酒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呢，我们一起来推荐的这本书呢，是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幽默趣谈》。 哎，对于毛泽东同志的这个幽默感，很多人其实都是怎么说，都是了解的。 对， 比如说像我们特别熟悉的埃德加斯诺就曾经说在我看来啊，毛泽东是一个令人极感兴趣而复杂的人，他有着中国农民的质朴纯真的性格，颇有幽默感，喜欢憨笑，甚至在说到自己的时候和苏维埃的缺点的时候他也笑得厉害，但是这种孩子气的笑丝毫不会动摇他内心对他目标的信念。他说话平易，生活简朴，有些人可能以为他有点粗俗，然而他把天真质朴的奇怪品质同锐利的机智和老练的世故结合了起来。你看，这就是在这本书的封底，世界名人谈幽默的第一位埃德加斯诺对于毛泽东幽默的一个描述。 嗯，那尼克松是怎么说的呢？他说毛泽东谈吐随便，言简意赅，常常省去不必要的字眼儿，这给我以他想顷刻之间把许多思路揉在一起的印象。他以安详而又平和的语调来阐述自己的观点。像大平正方是这样说的，说我对毛主席的印象是，他是一位无限深邃而豁达的伟大思想家、战略家，非常坦诚、坦率， 谈起话来是气势磅礴，没有拘束，富于幽默感，而且呢使人感到和蔼可亲。几个人其实都提到他的幽默感。 对，那我们呢也就闲话少说，我们直接切入到这本书里，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些关于毛泽东同志幽默的故事。 好嘞。 我不是病号，我是一个好人。陕北的秋天，蔚蓝色的天空没有一丝云彩，显得特别干净。毛泽东随部队在行军途中，为了沙家店战役的胜利，毛泽东已经两天两夜没睡觉了，困极时呢就在马背上打个瞌睡。好不容易到了驻地朱关寨，朱关寨是个小村子，连一间比较宽敞的窑洞也没有。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中央领导同志都住得很分散，毛泽东住的一面窑洞还是临时腾出来的，里面不仅光线暗淡，而且整个窑洞都被烟熏得乌黑，大白天连字也看不清，有时不得不搬个小凳到窑洞门口借着阳光看地图。就在这个乌黑的窑洞里，毛泽东起草了解放战争第二年的战略方针，提出了我军以主力打到国民党区域的任务。这里的环境也不安静，毛泽东住的窑洞门前有个碾盘，天麻麻亮，老乡们就牵着毛驴来轮流碾米压面。警卫人员怕惊扰毛泽东休息，就动员老乡把毛驴牵回去，由他们帮着推，免得吵闹。谁料呢，碾矿坏了，一动就吱吱嘎嘎的响，警卫们啊就到伙房要了点油蘸上，可还是不解决问题。他们怕吵醒毛泽东，就想让老乡等毛泽东醒来以后再撵。可是怎么说呢，总不能说毛泽东住在这儿啊。有个同志呢就对老乡说了，哎，这碾子呀太响了，我们有个病号住在这儿，他正睡觉呢，你们一会儿再推好不好？老乡们一听说有病号呢，就同意说，那不撵了，不撵了。不过呢也没回去，就蹲在这碾子旁等着。警卫排长严长林虽然觉得这么做不合适，但也没有制止，他觉得哎，能让毛泽东睡好那就达到目的了。毛泽东起床以后出来一看，哎，老乡们不声不响地坐在碾子旁像等什么人，就首先打招呼，你们是来矿碾子的吗？怎么不带驴娃子呢？毛驴子太吵人了啊，这些同志让拉回去了，他们帮着推呢。老乡们呢爽直的回答，这个矿碾子光响。又一个老乡啊接着说，毛泽东一听就明白了，很抱歉的说，哎，又给你们添麻烦喽，以后啊不论什么时候你们呢该干活就干活，我休息我的，不要妨碍你们啊。说着毛泽东扶起了碾杆，和老乡一起推碾子，边推边说，你们都等半天了，我们赶快帮你们推啊。老乡呢没认出来是毛泽东，就说，你们这个同志说呀里头住着一个病号，这是不是你啊？毛泽东看着大家说，我不是病号，我是一个好人。老乡笑着说，我知道你是一个好人，然后用手指着一个同志继续说，那就是他不说实话，其实呢说你在屋里睡觉，我们谁也不会推碾子的。哎，你们推你们的碾子，我睡我的觉。毛泽东笑着又对警卫人员说，以后啊再不准说我是病号了。毛泽东干完活到村边散步，又嘱咐说，我们呢是共产党，不论走到哪儿都不要忘记为民兴利除弊，咱们呢处处麻烦老乡，不能帮助他们已经很对不起人家了，你再限制人家干活就更不对了啊，这是一种脱离群众的表现，再不要为一个人睡觉给群众立什么规矩了啊。警卫人员啊一起点头，心想，看咱毛主席总是把这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 好，这是讲的第一个故事，接下来呢我来讲第二个故事。蒋介石的阿 Q 精神十足。 那是在1947年3月延安保卫战打响之后的一天晚上，中央书记处办公室一位负责人从枣园骑马急行几十里，赶到王家坪去见毛泽东，请示备战工作到底怎么做。延安是世界闻名的红色首都，大家在这里边生活战斗了多年，一想到要放弃延安，难免的心情沉重。当时中办管着不少大姐，老老少少如何转移呢？中央虽然给每位大姐配一头牲口、一位警卫员，但如何转移、向何处转移？有的同志呢，估计敌后，敌人占领延安之后呢，只会走大路，说大姐和孩子们年小体弱，不宜长途跋涉，那就转移到离大陆20-30里远的地方就可以了。也有的人呢，想保住延安，不想撤退，说可以集中兵力，部署在大道两侧，等待敌人进入边区，然后呢予以迎头痛击，这样呢，敌人就知难而退了，甚至可以保住延安。来人说到这里呢，停了一停啊，这个人似乎在探测毛泽东的反应。毛泽东听到这儿，点燃了一支烟，转过身来微笑着说：“你们的想法不高明，不高明。”不应挡他们进延安，你知道吗？蒋介石的阿 Q 精神十足，占领了延安他就以为自己胜利了，但实际上只要他一占领延安，他就输掉了一切。怎么说呢？首先，全国人民以至全世界就知道蒋介石背信弃义、破坏和平、发动内战、祸国殃民，不得人心，这是主要的一面。毛泽东继续说，不过蒋委员长也有自己的想法，只要一占领延安，他就可以向全国全世界宣布共匪巢穴共产党总部已经被捣毁，现在只留下古匪，而他只是在剿匪，这样呢他就可以挡住外来的干预。此人特点就在于他只顾他自己的，而别人在想什么怎么想的他一概不管。你要知道，延安既然是一个世界名城，也就是一个沉重的包袱，他要背这个包袱就让他背吧。而且话还得说回来，你既然可以打到延安来，我也可以打到南京去，来而不往非礼嘛。后来毛泽东转战陕北，果然针锋相对地提出了打到南京活捉蒋介石的口号。毛泽东接着说呀，你懂得拳击吗？收回拳头是为了打出去更有力。他又说，陕西的群众基础好，周旋余地大，他从南门进，我从东门出。毛泽东胸有成竹，他不是害怕蒋介石进攻延安，而是害怕他不来进攻。毛泽东的一席话使来者明白了一切，思想顾虑一扫而光，精神百倍，策马扬鞭啊，急速地转回了枣园。后来毛泽东转战陕北，亲自组织和指挥了325的清化边战役、4月14号的养马河战役、5月4号的盘龙大捷和8月19号的沙家店战役，歼敌20000多人，意义十分重大。毛泽东认为整个战局有了转变，我已争取到主动权。啊，事态的发展呢，都是像毛泽东所料啊。在沙家店战役之后，延安的敌军再也没有北进，苟延残喘到1948年的4月22号。便全都撤走了。 我觉得这个一个人呢，说能幽默啊，不难，当然也不是说不难，就是我觉得还怎么说呢，就是一个人可以幽默，但是说呢，他幽默又能幽默出这个道理来，还能用幽默的这种方式来说服人，其实是挺难的。 对，举重若轻嘛，你想在这种大的转折时期，他还能这样淡然处之，说明还是有大胸怀啊。 我再给大家读两篇，一篇叫《爬山主义》。抗大啊，抗日军政大学，抗大呢很重视爬山运动。每天啊，这个学生出早操，有一个爬山的科目。延安城呢，四面群山环抱，西城墙就建在这个凤凰山上。城外，东北有这个清凉山，东南呢有宝塔山，还有很多叫不上名称的山。这些山啊都被这个抗大的学生爬遍了。有些学生呢体弱，爬山常掉队，觉得脸上不光彩，就想请假， 可是呢又怕别人笑话，心里不高兴，就发牢骚。我们来延安，我们为的是学习马列主义呀、啊！为什么学校老搞爬山主义呀、啊？可不可以增加点马列主义，减少点爬山主义？毛泽东呢，在讲课中就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说：“我军呢，在华北的作战方针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山地是我们的依托，指战员都应该成为爬山的能手。”做到动作迅速敏捷。你们知道侵占东北的日军情况吗？听讲的学员里呢，没人能回答。毛泽东接着说，他们穿大皮鞋爬山相当快，那就是平时练出来的嘛。如果我们的动作慢了，那我们就会吃亏。经常练习爬山可以增强体质，提高战斗力，这是打仗的需要，不能看作是无关紧要的小事啊。接着呢，毛泽东又举了长征的例子。他说，红军长征时啊，依靠爬山速度快，打了很多的胜仗啊，甩掉了前堵后追的数十万的敌人，胜利到达了陕北。毛泽东笑了笑说，爬山呢是我军的拿手好戏，那今天仍然应该重视，可不能把老传统给丢喽。至于身体弱的同志怎么办呢？毛泽东也说了，要量力而行，循序渐进，开始时掉队呢不算丢面子，慢慢来，追上去需要一段艰苦锻炼的过程，山还是要爬，不要说成是什么主义嘛。毛泽东这一番既风趣又含义很深的话讲得大家很开心，哎，大家就都笑了。说完爬山主义，再说一篇呢劳动大学。这天呢，毛泽东到抗大去做报告，这个劳动大学是他报告提纲上的一个题目。其实呢，这个词儿也是学生们发牢骚反映出来的啊。当时啊，延安的这个物质条件很差，生活呢十分艰苦，抗大的学生入校没房子住，首先就得打个窑洞，那打好了窑洞才有宿舍。口粮是什么呢？小米饭啊，山药蛋，每人每天五分钱啊，就是边区的币，边币啊，五分钱的菜金，包括吃的这个油盐菜和烧的柴还有炭。粮食呢是由各队学生自己去粮库背，学校是没有运输力也没有麻袋，那学生背粮啊，有的用这个床单卷成一个桶，两端用这个绳子扎紧了，有的索性就用自己的裤子把这裤脚和裤腿扎好，就成了米袋子了。烧柴呢要自己上山砍，那冬天取暖的这木炭也得自己烧自己背。哎，这样呢公差勤务很多，占用每个星期天那都是常事儿，课余时间也很难得休息，所以有的同学啊就讲开了怪话了，什么军政大学，干脆叫劳动大学更名副其实。哎，听到这牢骚呢，毛泽东回答这个问题就从这个劳动创造人类，劳动创造了世界上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这些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讲起来了，一直讲到这个抗日战争条件下陕甘宁边区的现实情况。毛泽东说，抗大不断扩大，学生员数量呢，学员的数量呢成倍增加，学校要办呢、啊、可又缺乏经费，我们有什么办法呢？那只有一个法宝，就叫艰苦奋斗。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后，开赴前线作战，打了许多的胜仗，开辟了广大的抗日根据地，那原来的红军战士都当上了指挥员，后方机关学校的马夫、伙夫、勤务兵、号兵一到前方就提为干部，抗大的学生好几千人，编了几十个队，每个队啊已经配备了一些必要的勤杂人员，可是不够用，但也不能再多分配了。你们吃的、穿的、住的、烧的、用的东西很多，大量的服务性的工作谁来承担呢？可不可以调一些战斗部队回到延安，代替抗大的学生担负这些日常劳动呢？如果那样做的话，是增加抗战的力量还是减少抗战的力量呢？办抗大是为了抗战，减少抗战力量的事儿，咱们能不能办呢？哎，毛泽东把情况一摆，让大家伙出主意，想办法 考虑如何去解决。结果呢，学生们啊，经过了这个讨论，思想很快就打通了。原来讲怪话的同志啊，这个同学表示要痛下决心改造自己，增加劳动观点，克服少爷作风，自觉地适应艰苦的环境。 嗯， 你看他从这个点上，我觉得说的也挺有意思啊，不断的就反问啊，你这个我把部队给你调回来，给你们当这个负责你们这后勤， 是 给你们服务，行不行呢？那还是抗战吗？ 接下来说的这一篇文章叫做《苟富贵，勿相忘》，这是1950年啊，就是新中国成立之后，9月25号，北京中南海怀仁堂。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向全国工农兵劳动模范代表大会祝词。毛泽东呢号召全国人民向英雄模范学习，同时呢号召英雄模范呢要继续的向广大人民学习，为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做出新的贡献。毛泽东呢接见了会议的代表，一位代表双手握住了毛泽东的手，重重的抖了一抖，大声地说：“老毛，你略胖啊。” 略胖 啊， 老毛。 这个毛泽东愣了，周围的人也全都吃了一惊。 是啊， 哎，但毛泽东很快认出了这个代表，便亲热的朝对方的肩头送去一拳，高兴的说：“罗瞎子，是你呀，老毛，你到底还记得我这个小萝卜头啊？”罗瞎子激动的眼泪吧嗒吧嗒直往下掉。毛泽东呢操着浓重的湖南口音哈哈笑道：“嗯，我还不记得苟富贵勿相忘嘛。”罗瞎子也嘿嘿笑了。毛泽东与这位罗瞎子其实是在大革命时期相识的啊。那一次呢，毛泽东到一个乡里搞调查，他就问乡长的名字，对方就自报家门说：“我叫罗瞎子。”这个名字是绰号啊。说毛泽东就说了：“你的真名字叫什么呀？”罗瞎子因为自幼家贫，没上过学，斗大的字儿也不认识，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正眼瞎，才落下了这个绰号。罗瞎子听了毛泽东的问话，连连摇头说：“不不不不不，我就叫罗瞎子，从小这么叫习惯了，如今在乡政府里当主席，更不能叫官名，要不人家会说我摆架子嘞。再说了，自家人这样称呼我，无拘无束啊，怪亲热的。”毛泽东赞叹说：“说得好，苟富贵，勿相忘吧。就是日后革命成功了，我们也不能像陈胜那样忘了自己共患难的父老兄弟啊。”接着这毛泽东便风趣地讲了史记中记载的陈胜的故事。陈胜称王以后啊，家乡的父老去找他，因为在殿上直呼了他的小名，陈胜是恼羞成怒。罗瞎子听了哈哈大笑，他摇着毛泽东的手说：“要是您以后当了皇帝，不不不，要是革命成功了，您管天下，我该怎么称呼您呢？”“那你照样喊我老毛就是。”毛泽东说。罗瞎子高兴地说：“我记得您的这句话了。”中国革命胜利之后，罗瞎子被选上出席新中国的全国劳模代表大会，来到了北京。一见毛泽东啊，他就抢前一步说出了自己内心已经沉蓄了很久的那句话。毛泽东也真正实行了苟富贵勿相忘的诺言。 老毛， 没几个人敢喊他老毛的，是吧？ 哎，现在真是，我觉得现在包括很多的这个领导同志，你说，上来你说你称呼领导一个，直接称呼名字，反正都不太是一个， 就感觉好像有点突兀哈。 对对对， 尤其当着很多人的面子哈。 对，毛泽东幽默趣谈来自中共党史出版社，今天我们来献给大家。 嗯，非常感谢启航启社，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陪伴，再会。 三月的烟雨飘摇的南方，你坐在你空空的米店，你一手拿着苹果，一手拿着命运，在寻找你自己的